變咗正方形嗰個啊？ 咦，唔係，我連喺呢度 refresh 一下先。點解係咁 fresh 就黃夏慧出嚟？ 係啊，點解係？ 我因為 refresh 就係黃夏慧嘅。 我依家係咪開始做啦咁？ 我 我係開始做啦。 係喎，但係 係啊，打橫咗咯。 咁我點樣可以變翻去做架？ 啲人打橫睇咪得咯，其實 係咪可以啊？叫啲人打橫睇啊，係咪？只有人拉咯喎。等 陣先。 咦，兩個三？ 三個 你哋兩個咯，咪就係。 但係再諗下先，但係 呢個 係別轉鏡頭啊嘛。哎呀，好撚嗨，俾人知道我哋係咁撚戇鳩添。 點解你點樣可以？但係點解我呢度係睇唔到？ 電腦版睇唔到？頭耳側，你另一另個你電話睇定電腦睇啊？你可唔可以轉嗰個電話啊？ 咁我哋之前係點咧？即係一定要打直啊？ 問下啲人啦，問佢哋知唔知？ 我點樣可以打還個 live 咧？哎呀，好柒啊！ 因為我哋而家個電話係、 啊、 打還 的 PC 就真係頭耳側啦。你試下擰歪個電腦咯，又係。 我而家都係啊睇緊啊睇緊呢度，係喎，但係喺電腦都係會咩做嘅喎？ 打橫，即係要零。 點樣可以？如果將部機打直嘅話，我哋會好逼 嘅。係咯，因為我哋三個人好難打直做喎。 我哋 咪做打直咯，做翻啲人電腦睇，咪坐逼啲啫嘛。 打直咁個個呢個夾點樣夾啊？ 準備啦！ 好，我哋擰擰先。 擰擰擰。 I see。 阿仔，個仔條毛巾出曬嚟。執翻後面啲嘢先。 淨係見到你啦，淨係見到公妹就得啦，咁就見唔到老爺啦。 我而家一隻手扶。 但係而家我哋擰翻翻嚟啦。 頸二團 頭耳側頸二團好慘仔，一個二個都變咗。 等先。 哎呀，我 唔係你照擺翻直咯，你唔使咁樣刻意。 我哋真係好撚卡呀！原諒。 唔係因為佢鬆咗啊！我一鬆手，佢又會照住張台嘅。 Okay. 老爺企喺後面做都 OK 啊！係 咯，我企喺後面 咯。我 哋擺啲嘢喺度裝飾 下。靚下。缽仔糕攝咗未？咦，我咁撚大使撚攝咩？ 你講住嘢先，我處理一下啲。 其實咧，我想講咧，咁 處理一下。 萬一咧，一陣間你會聽到我好似黐脷筋咁樣咧，就即係原諒下。因為我尋晚食乳豬嘅時候咧，一咬自己落自己條脷嗰度，其實我間歇性條脷有啲痛。所以如果你覺得我有陣時有啲黐脷筋，就是我條脷好痛，咁你就將就一下。 用翻個後鏡會唔會好啲啊？ 你都冇得有嘢望緊我哋。 有啊，呢個老爺咯。 有白冰望住我哋。 白冰。 用翻個後鏡可能會清晰。 老爺後排攻擊。 嗯。 你而家其實可以用後鏡。 哦，係喎。 你鬆翻，跟住用個電腦睇翻咪得咯。 哎，sorry， 唔係，係啊，都得，但係你要擰翻落， 咁樣 睇唔到啊，因為呢度會 睇到啊， 但係咧我又 擰多啲，擰過啲啊高妹嗰邊， 咩？但係我又發現咗有一個問題咧，佢呢度 點啊？ 呢度啲 comment 係唔識跳喎， 唔識跳啊，而係因為 即係點啊？依家要擰去邊度啊？ 欸，你電腦其實 delay 咗先個啱噶，頭先啱。 欸，我 sorry 啊。 你唔好睇電腦，你擰翻過嚟。 啊，我明啊，我明啊。冇呀，我唔明啊。 好啦，兩個要坐埋啲。 嘿，但係你企喺後邊咪好攰咯，佢咁企。 我諗佢唔係。 咁啊啱。 讚好。 咁你就將就下翻一個後鏡。 做 咩 坐嗰啲 咧？我諗我坐過少少。 唔係因為佢係點講咧？ 依家咁樣個得唔得啊？ 老爺後排攻擊。 而家你改用後。 定係用翻前面嗰啲啊？ 送翻 完個。你因為你而家係睇 mon 嘅咩？ 唔係啊，睇 mon 我原意係想睇 comment， 但係依家睇唔到咯。佢唔識跳喎、啊。 好，大家等多我哋一陣。 因為技術上， 我覺得咧。你看電腦的 comment 是對的，不是不懂跳，它完全不動。 但我又發現了有一個問題呢，它這裡的 comment 是 不懂跳的，即是那 怎樣啊？現在我試試 我說話，看看你們電腦版那裡見不見到，因為電腦版出的那個時間就是等於觀眾看的時間是同步，因為平時你們說話呢，我們看是會 delay 的。 未 電話見到，電腦冇。 電腦完全冇。 電腦完全 未啊！見到啦。 我要刪咗呢度嘅聲先。你再 high 啊！電話有，電腦。 等多我哋一陣啊！ 一定要 refresh。 一定要 refresh。 咁不如用翻前鏡頭，好似我啲唔同啩。對唔住。 唔係，因為如果睇唔到 comment， 就一定要用翻電話。好啦，咁你轉咯，你轉。 嗯？咦？咦？咁鬆嘅？得了 、啊、我一鬆手佢又鬆了。 哎，銀地 銀地 有個領的 啊。哎呦， 這個啊， 銀地，哎呦， 旁邊有個小牛 仔應該哪裡啊？哦，對，我已經拎到很緊了這個。勁甩地，唔好嬲。睇 hot dog， 睇 hot dog， 回顧翻上一次 live 啦，一係。今次唔 hot dog 啦，啱 ，OK。今次唔 hot dog 啦。今次我哋認真做節目啦，費事咧你哋又話我哋咧就喺度齋吹，就唔做節目，就話我哋冇內容。 哎、好啦，開始啦，開始啦！好柒啊，柒咗成十分鐘有冇我哋？ 係啊，好撚柒啊！其實成件事真係 十分鐘、八分鐘， 完全唔識用電腦同電話咁。 係啊，我哋翻嚟啦！ 我哋 我係講到2017。 Hi， hello。咁我哋係咪又要好似我哋之前做節目嗰，哎呀，又到咗星期五， 係咪等啲口令咧？ 又係勁撚柒嗰啲開場白。系啦，咁我哋今次終於做節目啦。咁我哋咧慣性咧，咁開頭都係講啲戇鳩嘢噶啦。 嗯， 係啊，咁講，我不如講翻上次啲樂巴唱生日歌嗰單嘢。堅卡咯，我 堅樂巴嚟。 我呢個呢24年嚟啦，我都未試過。有咁樣樣嘅陣容嚟唱生日歌咯， 嗯、 我係即時發熱啊，感覺到個人。 其實我都唔知啊 ，book 嘅時候，咁我淨係話咗俾餐廳知 我要 book 三條仔， 唔係我哋同餐廳講話有人生日，咁我叫佢幫我整定個甜品，寫佢嘅名咁樣啦。我淨係咁樣嘅啫，但我唔知道一到要上甜品嘅時候，就突然間。 勁大聲唱歌， 係咯 ，Hedy 又派嬲啦， 又嬲喺度撲街，唔係係真係堅咯，同埋佢嗰度嗰啲音響係勁，即係勁大啊， 勁大聲，佢本身係動之動之緊嘅呢啲音樂， 係啦，仲喺度播緊啲韓文歌咁樣嘅， 跟住之後咧，就突然間咧就轉咗，跟住咧嗰三條撚仔咧就咁樣，即係嗰啲一路咁樣嗰啲勁撚卡嗰啲拍手出嚟咯，勁撚賊。 跟住就三個企咗喺台側邊。 係啊，我真係勁咯哇！一啲人咧睇完咧，以為我好興奮我咁樣嗰啲咧勁興奮，其實我想遮撚住自己個樣咯。 咩？其實除咗你勁咯之外，我喺你嘅對面嘅我，其實我都覺得好尷尬。 係啊，跟住後面台仲要都講生日快樂，嗰一下真係笑出聲，真係要。 好有愛。 好有愛，但係有啲卡咯，真係。 所以如果你想整蠱你個朋友嘅話咧。是必須去那裡是沒錯 多謝 我不會在這裡賣廣告但如果你想知道的話我告訴你知道在哪裡你 PM 我們 不過好像很多韓國的店舖都是 這樣的是啊是其實韓式的食肆都是會有這樣的陣容 但有沒有那麼大聲就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要好看那裡的音響 那裡是整場都聽到幸好那時只有兩台人 就出去踩車喂、你見踩車踩去哪裡我們一陣間會去行花市 收到多謝 這個是這個是舊叔來的嗎 是啊這個是舊叔 行一陣間先我們做完 live 就行了 還有呢、今天呢有聽眾來了我公司找我啦咁都好多謝你，但係其實咧，我覺得咧，你見到我咧，你都要多謝九叔喎、哦，因為咧，我哋又要講下咧，我啲小氣鬼，因為咧，話說咧，其實今日咧，我係約咗九叔食 lunch， 係佢話同我食生日飯嘅，但是咧，佢放咗飛機喎、哦。咁所以就係因為佢放飛機，我先留翻喺公司。如果唔係我出咗去，所以咧今日嚟揾我嗰個聽眾咧都要多謝九叔。如果唔係九叔嘅話咧，你就見唔到我啦。 嗯， 大圍、大埔、大尾、碌。咁我哋講翻，我哋講，我哋入主題啦。 嗯。 你哋有啲咩新年趣事啊？ 有咯，喺細個嘅時候。 通常都係細個先有趣事， 大個就好有趣。 大個就一啲都唔有趣啊！咁我有咩趣事咧？ 咁我細個咧， 哇！你好有型啊！ 咁咧，我就通常都會年初四就會去一個同學屋企度拜年嘅。 嗯。 咁就就同咗佢爹哋媽咪嗰啲都好 friend 嘅啦，好熟嘅。咁就大概譬如去到十二點零到，佢哋就熄咗，佢哋就一定會瞓覺咁樣咧。咁十二點之後就我哋嘅世界啦。 做啲咩？ 冇，都係黃賭毒嗰啲嘅啫。 黃賭毒，我哋講佢翻四嗰陣已經黃咁黃 咁我係我好黃嘅咩？ 你黃啊？ 我好難 黃撚曬你啊！ 好啦，咁當年我應該係十六七，我唔記得中四五咯，中四五到啦，我唔好記得啦。咁啊，如期咁，我哋又上咗去嗰個女同學屋企啦。咁我哋當時咧，我哋就每個人都有拍拖嘅，而我哋拍拖嗰個 partner 咧，都係啲同學啊，或者係同學嘅朋友咁樣。即係 好多心聲啊！ 好啦，翻嚟。咁咧，我哋本身咧嗰幾，譬如好似我哋三 pair 情侶咁樣啦，即係好 friend 好 close 嘅，咁啊一齊玩咁樣啦。咁但係咧，因為初四係新年啊嘛，咁啲人都會上嚟就下利是咁樣啦。咁咧嗰一年咧，就有一對就有一個女同學咧，那個女同學就唔算好 friend 嘅，但係就叫做即係咁多年都同班嗰種啦。咁所以咧，咁佢就上咗嚟，咁佢就帶埋條仔上嚟，邊條仔咧？ 帶埋條仔去人哋屋企都有嘅。 是啦呢下 都咗恩姐恩姐 咁我就唔係好熟嘅咁佢自己上嚟都算啦佢仲要帶埋條仔上嚟咁都算啦但係條仔呢當其時呢我哋就叫做浩南哥即係暗碼啲我哋叫做浩南哥因為呢喺嗰個年代嚟講佢都算係極 MK 嘅 嗯 嗯係啦嗰種啦咁佢入嚟嘅時候已經覺得嘩好有殺氣同埋同我哋覺得格格不入咁樣因為我哋即係當其時十六七歲嘅時候都仲係好青春啦都仲係因為仲讀緊書都係嗰啲青歷啊，個字點讀？歷。總之大家都係好好 Q Q 講啊，係 你鬼妹嚟噶嘛？ 好 green 好 green。 係啦，咁樣突然間一個咁有殺氣嘅人咁樣走上嚟咧，個我哋大家已經覺得殺有戒事咁樣啦。 佢咪有條嗰啲 扳手龍 四腳蛇。 NSB 四嘅，成日喺個心口咬住粒鏈咁樣，跟住隔離有隻豆雞豆豆雞。 英乜鏈奶啊？一對英乜鏈奶。 英乜鏈奶應該喺心口喎。咁好有條蛇嘅， 我唔知道啊。 真係有笑話。 係冇除衫啊！好啦，咁我就入咗嚟，咁我哋就即 係牛腩哥一定係肥鳳， 係 不過其實咁樣都幾好笑，我做節目 live 咧，可以睇到佢哋想講乜嘢。 老爺出樣，一陣轉頭啊， 轉頭啊，高妹先， 係啊 ，Lady first， 係啊，我先，我先係壓軸噶嘛。 我搭下單㗎咋， 即 係 話後面升轉頭邊啊？邊 升轉頭盔係？ 我轉頭啊，轉頭，轉頭。 都 是 老爺的 啦，有是高妹的，是我兒子的。你有沒有問過我兒子的？ okay, okay. 好啦，我們吃完飯之後等埋 Auntie Uncle 睡了覺，就是我們的世界了。其實我們的世界做什麼，其實都是賭一下東西，都是打麻將。我想我開麻將出來，首先男子都打先啦，我們的女仔還在我窗水，通常看電視，因為那時這些鐘數一定是播周星馳啊那些嘛，我們女仔堆就會在那裡傾下心事，睇下電視咁樣啦，咁啊男仔咁佢哋好喺台咁咪有嘅啦，咁突然之間咧咁開曬台出嚟就咧，咁咪有人問，咦咁打幾大啊咁？咁我唔是但咯，咁我講，突然間浩南哥就講一句1200咯，咁但係對於十六七歲我嚟講咧，1200係好係 啦， 我哋打開 兩雞嘅啫嘛， 打開一兩蚊嘅啫，最大八塊嘅啫，八 蚊 添 啊，係 啊，好啦，咁啊突然間佢 最多十六蚊。 佢總之佢講呢一 三蚊，最多三蚊十六蚊， 終於唔找數啦，下鋪計， 擲住先， 係 寫字打現金㗎嘛。 咁總之咧，突然間喺度1200呢三個字咧，全場係炸放咗50度咁樣，但係就冇人夠姜話唔好啦，太貴 了。 咁而且佢哋嗰堆男仔啊嘛，咁雖然年紀細啫，但係都要面噶嘛，同埋唔知點樣拒絕佢，因為佢殺氣實在太大啦。 即係佢後面係彷彿有一個紅嘅火焰咁樣。 係啊，即係如果你話唔打咗，可能佢會掘一掘你啦。嗰種啊，你明唔明？我都啲牙 寒咗，係咪唔打啊？ 好啦，咁啊如常地佢哋照咁，我開始，哦咁 OK 啦，咁我開始啦咁。咁其實我對嗰幾個女仔已經心寒到不得了，乜嘢啫？點打啊？我1200係我哋一個禮拜嘅薪金嚟嘅喎。咁好啦，咪打第一鋪打，突然之間食，俾浩南哥食咗啊！ 佢老千嚟嘅， 仲要百翻爆，就第一鋪1200， 點我仲要？ 唔係 佢話食係 出衝 係喎， 仲要食咗我當時條仔 哦。 嗰陣時我真係晴天霹靂啦，點算啊？第一波就已經1200，咁之後點算啊？咁係大家女仔都已經你眼望我眼啦。 佢係做足管體場凳腳， 唔知啊，因為 好難攞掛牌佢。 怕我哋做唔切當日，咁我哋已經勁熬底啦。 你去攝啲梳打餅落去咯，好似張國榮咁。聲 先 咯，救命！咁好啦，咁我哋就當時就已經，唉死點算啊！撲街，第一鋪已經1200，咁你睇你第二鋪、第三鋪咁點樣捱？點樣捱四圈啊？成晚點過啊？咁我哋已經幾個女仔要死撲街、撲街、撲街、撲街咁啊！心入邊，但係又要表。要扮單拖， 要扮單拖， 係啦，要扮冇嘢咁樣啦。咁啦，第二鋪又嚟，又係浩南哥食。 佢根本就係一個老千。 唔係，佢係大我哋幾年嘅，即係我哋全部就六七，可能佢已經可能21、22咁上下啦。咁佢一定排張嗰啲卡哩卡啦，一定係叻過我哋嘅。咁我哋就覺得唔肯係辦法，點算咧？但係我哋又唔知點樣收科喎。咁我哋咧，唯有呢個時候，我哋嘅女仔都就去咗食煙先，即係當時 冷靜下先。 係啊，當時我哋就食煙， 零經煙。 咁算咧？點算咧？點算咧？咁我哋 咁樣一個禮拜錢啊！ 唉，撲街！下個月做情人節嘅冇啦， 仲要手一浸埋， 點算咧？我食得20多個人，點解我哋得咁少人？去咗邊啊？你哋？ 唔好理佢啦，啲人都係睇重播，可能去曬行花市， 都係 執開花啊，可能。 咁呢個時候咧，我哋就話，不如咁啊，我哋啲女人出手咯，啲男人執唔會嗌停嘅，唔打啦咁樣。咁又不如咁啦， 你都唔好玩，揾人反台咪得咯。 但係當時係全部仔打㗎咋？ 係當時全部仔打， 咁冇冇出聲咁冇關係啦。 好尷尬噶嘛，我唔係我哋心痛啲錢啊。 佢哋想，即係佢哋唔想條仔輸咁多錢。 冇辦法。 係啊。 但係你條嗱咁，但係你哋當時嗰啲男朋友都係男同學嚟嘅。 都係同學仔嚟嘅，都係咁上下歲數咯。係啊，即係就算假設佢哋當時冇讀， 所以都 係 會覺得佢哋係唔可能會 afford 到，即係最多玩一鋪輸一鋪嘅啫， 係 全重定陪重先， 跟全重啦。 哦，咁即係玩一鋪嘅啫喎，即係如果攞啲針吉大髀，即係冇精神啦。 你咁樣一晚嘅話，你先成千蚊，即係嗰對於嗰陣時嘅年齡嘅話，天文數字嚟嘅。 係喎，恭喜發財，心臟力健，馬到功成龍馬精神，身體健康。萬事如意，嘟嘟嘟嘟，即係呢四個字就是。 祝你出入平安。 耶！飲酒喎、啊，今日學人。 飲曬添， 我 refill 咗先。 破戒啊！今日，因為一年飲一次酒。 我飲補酒啊！呢 個呢個茶嚟啊！我今日飲酒啊，痛風都飲啊，但係為咗賀大家。 嗯。 佢呢個酒解痛風 㗎。要黏住鼻哥嘅， 我驚流翻出嚟，我驚我讀出， 唔見咗個人。好，我哋繼續。 嗯， 咁我哋幾個女啊，就哎呀死啦，點算咧？咁我哋決定，嗯，我哋要出手啦，我哋出去話做場戲啦。我哋嗰時仲要，我哋好似好勁咁啊，不如我哋出做場戲啊。嗱，一陣間你落去就話你想打咁樣，咁佢就話哎呀，咁但係如果浩南哥話啊唔係嘛，即係咪？ 但浩南哥條女都知道你哋係想咁樣做㗎。 浩南哥條女係唔知道，佢、一直都伴住阿浩南哥側邊 啦， 係啊， 但係唔 friend 㗎，幫女郎嗰啲 算好 friend 咯，只係不即一直都係同班啊，然之後一直到去到同一間中學咁樣咯。 我但係唔 friend 過年通常好 friend 嗰啲先。 係咯，好 friend 先會聚埋一齊，仲要上屋企喎。 因為佢知道我哋每一年都會喺嗰度咯。 哦，擺明上嚟揾食啦。 係咯，但係係咯，根本就係、是。根本可能嗰個唔係佢條仔添， 唔係咯，喂， 即係唔係咯，佢點分賬啫嘛，但即係到咗六四咯，都有傻啊，帶個老千上嚟滾你哋啫嘛，你們班人都唔識睇噶啦，就算簽咗你們。 我真冇諗到咁樣，而家解開咗我咁多年嚟嘅疑惑。 仲要同阿浩南哥隨時有一棍俾你玩添喎，嗰度。 係咯， 一棍係咩嚟？邊一棍啊？ 啪啪啪！ 燒炮仗。 似如老千， 係咯，我都覺得係老千咯。 廿年之後先發現 醒目啊！呢、這個啊，呢、這個醒目，呢、這個 柒仔 係柒仔。咁總之咧，就 係、 是、 一班柒仔， 一班 成班柒同學， 六個 廿幾人啊！佢話 咁打係得八個人啫嘛，咁六個人咯。 好嬲啊！我自己咁嬲先，我喺度咁嬲先， 好嬲啊！ 我好嬲啊！ 你自己嬲， 好嬲啊！好嬲完， 好啦，阿卡 系啦，咁我哋就叫你同我，不如出去我哋做场戏啦。就话哎呀好闷啊，到我哋打啦咁。因为我哋其中一个女同学咧，佢不嬲都系走呢啲娇地啊、撒娇路线， 即系我嗰啲。 OK 系咯， 系啊， 即系你做嘅话咧就会唔压突嘅，成件事好理所当然嘅。 大家有需要嘅话，我可以坑落去 啊。你哋嗌就得嘅， 我就坑落去。 系啦，跟然之後咧，總之就係嗰女同學做呢啲嘢咧，就會最合邏輯啦。亦都係因為佢個角色做咧，咁大家就啊好啦好啦，俾你玩啦，俾你玩啦咁。咁然之後，咁自然如果佢坐咗落去嘅時候，我哋啲女其他女就哎咁我又打嗰啲咁樣咯。 但係浩南哥唔走咧，我好惡你哋打咁啊，佢堅持唔忍氣。 如果佢揾食嘅話，佢唔會起身咯。 佢一定唔會啦。 啊咁我算好彩咯，佢 起咗 有點點啦，佢可能覺得賺夠啦。 我都賺夠了，都想俾人賺下。 佢咪隨時山區費。 係啊，咁總之就係、是、我哋就係咁樣戰戰成風眠嗰飛，唔知第幾飛煙啦、啊。跟住之後就出去戰戰兢兢就咁，即係其實都熬底嘅。你頭先講嗰個都會係咯，如果佢唔肯走咁點咧咁啊？咁但係都唔理咯， 咁就都冇人輸一鋪就算咯。 唔係我哋 一百都飽㗎啦， 唔係就係每人只可以輸一次咯， 係啊。因為我哋當其時細個就冇考慮到咁多嘢啦，總之我哋就覺得。如果我哋女仔話落去打，佢應該會讓翻個位出嚟俾我哋曬全部女仔打噶嘛，係咪先？即都冇，應該佢哋唔會嘅咁樣覺得。 誒，咁你啲男同學就好好啦。如果咧我行落去咧，如果遇到我嗰啲 friend 咧，我啲 friend 肯定打鳩同埋捧場㗎。你哋肯定會咯，點打乜撚嘢？捧撚 住 你個， 係咪有機會俾佢落台㗎？ 係根本 就唔諗去俾我玩咯。係 冇機會落台啊！ 你 放心。 所以你啲朋友真係好好，我啲朋友好撚撲街㗎。 係啦，咁收翻到最後就係我哋行咗出去，然之後就用翻我哋所謂嘅計謀啦。咁咪成功咗嘅。咁啊，浩南哥初頭都即係佢嘅樣子都面色啱啱打啫喎，嗰啲咧， 佢都諗撲街啦，發現咗啊咁啊， 係啦，咁但係之後我就我膽之後，咁佢都有翻少少風度嘅，咁啊好，咁誒女仔打啦，你打啦咁樣，跟住我哋就打勁耐，之後打到佢 啊，打得到佢黑眼瞓， 即係坐喺度悶啊嘛，冇嘢做咁就，我哋都係 暫暫停咯， 唔係咁就係仲要打完一隻牌就傾一陣偈先繼續玩咯，連都係睇都唔想睇。 你琴日買一隻指甲油咧喺邊度買啊？我又想要，好靚 啊！我中意啊！ 係啊，講埋真係講 定唔係甲油啊？中四肯定就去緊 Yes 買貼紙啦。 可唔可以同你換個黎明嗰張閃卡啊？ 係啦，總之就係呢一單，我就到記到依家仲記得嘅啦，意思啦。原來我遇老千，我20年之後才知道原來 遇老千。你一定是遇老千咯，我覺得。 OK 啊。係啊，因為你哋都不會識睇，就算佢洗牌搭或者換咗牌啊、成啊嗰啲，你哋都不會識睇噶啦。你哋仲是學生啫嘛。 真相大白啦！ 你有冇嗰個女仔電話？ 有啊， 你依家打 俾佢， 你依家打俾佢，同佢幫你發財，跟住屌鳩佢。十年前啊，你係呃我啊咁樣咯。 依咪依家都仲有聯絡嘅個女同學。 打多幾鋪要起身，實反離台。哇！世傑，恭喜發財 ！I love you， 恭喜大家發財， 美元發財，恭喜大家發財。 唔係呢個色嘅佢，你錯咗。走， 美元發財溝咗南藥水。以前係話興溝南藥水噶嘛？睇下有咩？北京好多人放煙花，你喺北京。 哦 大陸很多人放煙花 恭喜你發財 老爺呢老爺都要發給客發給 發給 打給大賽的朋友發給 我條脷好痛啊因為有三十人沒 什麼特別的都是賭錢的過年 有什麼啊有什麼分裂啊 那那時候我會跟一班朋友過年會跟他們去賭錢的跟住佢哋會去，佢有個屋村啫嘛，佢哋成班即係大部分即係成班朋友啦，咁大部分朋友都係住嗰屋村嘅，咁我會跟佢哋上去賭錢咯。咁就佢哋上去乜都賭嘅，咁我就唔係好賭錢嗰啲人嚟噶嘛。咁啊賭到下，賭到咁我真係行行去啦。咁我啲 friend 咁啊走啦，喂咁喂 cut 啊，走啦，我哋一齊行啦咁樣。跟住話好啊，咁啊問我有冇賭錢？你咦頭先你冇賭咧，咁悶嘅。我話唔係，我有賭啊。跟住嚇你有賭唔見嘅，咁你贏定輸？我輸有咩輸幾多？我輸咗5000人咯。 完全唔啲人唔打字咯。 我見過你賭錢，點解你會輸？我冇喺度買油菜，買油菜，買買買。 你係嗰啲靜雞雞， 係自己攝入去嗰啲咯。即係贏就自己攞翻走， 冇圍到喺個圈嗰度， 冇人知嘅嗰啲咯。係咁自己攝咯，贏就自己攞咯。但係嗰晚好唔好走就輸咗5000人咯。 勁撚虧，5000蚊我好撚金啊都， 好誇張， 金 我會好赤咯， 要 嗰啲 捨得 㗎嘅人， 咁個輸輸唔知喎仲要， 5000蚊買件衫我 OK 咯，5000蚊輸賭錢輸5000蚊我極度唔 OK 咯。 咁 Alice 咧，你自己有冇啊？ 美元發財暴露咩啊？美元發財早兩日先做完啫嘛個廣告， 有新廣告㗎嘛， 咪咯， 有個2016年、2015年版㗎嘛。 美元發財早兩日先做乜有個舊嘅咩？ 冇 啊！點樣 新 喎？ 我都係睇新嘅喎， 好 confused。 咦？有位朋友話拜車公喎， 拜車公係 車公唔係今日拜㗎？ 車公唔係年初三啊？ 我唔拜神， 初三先拜。 年初幾拜嘅喎？唔係今日嘅車。 我唔拜神 嘅， 今日去 同阿夏慧 Hello Emily 大哥，好耐冇見你啊 ！Hello， 今日係夏 肥東 喎。 我咁錯拉呀頭先，跟住後面補咗個嬲嘅，屌你老味！肥峰，我屌柒你啊！唔係咁，我咧都有個趣事嘅。 嗯。 咁嗰陣我十幾歲啦， 嗯， 都早幾年嘅事啦。睇得 出。 係啦，咁跟住之後咧，嗰陣時咧，我就跟我一個男朋友，嗰陣時嘅男朋友。 跟佢一個啊，記住係。重點啊！嗰陣時跟佢一個男朋友咋。 嗰陣時係跟佢一個男朋友，我得佢一個男朋友嘛。 咁跟住之後咧，我就跟咗佢翻去佢個鄉下嗰度。 嗯。 咁佢 我去夜總會嚟啊！ 冇誒。 東莞、長沙。 唔係啊，佢係學佬人，我唔知嗰度係邊度啊！我其實我真係唔知道，我完全係齋跟住佢。即係如果佢係賣甩咗，我係翻唔到嚟，因為我完全唔識路嗰啲嚟嘅。 嗯。 咁就去潮州啊！學佬係咪真係潮州啊？ 我唔識我呢啲。 唔識 喎。我鄉下原籍西貢喎。 真係唔知喎。稍後答你， 睇下有冇人認識啊！總言之， 人肉 Google， 係啦，有冇人認識啊？總言之，佢係學佬人，咁我就跟咗佢翻去佢鄉下。 嗯， 咁咧 應該隔離嘅學佬潮州， 係嘛？我諗係啲鄉里嗰啲 咯，都係咁嘈啊， 係嘛？即係可能旺角同油麻地咁樣咯。我估啊，我都 係 最多太子嘅， 好嗨嘅呢個比喻， 係啊，唔係係咯係咯係咯，即係我唔識啦。咁跟住之後咧，咁。未去佢鄉下之前咧，佢有佢阿媽嗱，係佢阿媽有講嘅，就話誒，佢係佢即係佢哋間佢哋屋企啦，就係嗰條村咧誒最有錢噶啦，咁樣啦，最威豬噶啦，咁樣啦，總之即係佢屋企咧就喺佢鄉下咧仲開士多嘅， 知唔知 佢鄉下 最有錢嘅嚟 講喺上 面？係 啊，勁喎！佢話佢喺嗰條村， 其他人耕田嘅啫嘛。 喂，咁嗰陣時上喺上面開發廊。雞竇嗰啲咪超級富豪嚟嘅， 大 超級大 户嚟 嘅，士多都係。 佢係好威豬，嗰個咧好撚威豬。 村嘅首富嚟嘅士多。 嗱，重點啦，重點就係咁，佢話佢嗰條村咧，嗰啲士多咧都係佢屋企嗰班人開嘅，即係所有。唔係我有俾錢 嘅，咁你點解咁蠢 啊？數還數啊嘛，我又唔識，我又唔識講，佢哋講鄉下話唔係講國語㗎。 佢哋我交又俾錢啦，係 嘛？假結啦， 係啊， 假結啦。 我因為嗰陣我十幾歲，我連假結啦都唔識，我連 婆 都唔識啊！ 你話 嗰陣時，嗰個年代，嗰個年代我哋係初你阿媽 A B C D E 嗰個年代嚟㗎。邊度識啫？係未都未 channel 添啊！嗰陣，即係真係堅十幾歲啊！係啊，真係堅咗幾年啊！咁跟住之後咧，咁我就即係咁喺度幻想啦，因為我真係唔翻大陸，我唔識大陸噶嘛。 嗯， 咁我就喺度， 你跌咗隻眼睛出去啊？翻發未？ 咩湛州啊？ 乜湛州啊？ 依家佈局唔錯，幾舒服生活。屌！我以為是一個地方名的湛州， 你知佢嘅州字係咪打錯啊？ 湛咩啊？ 打字除咗州字係咩？我哋估下先，不如 湛咩咧？你湛緊咩？ 長識得幾好，啲女又正屌你，啲女不嬲咁撚正。咁跟住之後咧，咁我就我唔知道啊嘛，咁我就喺度話。幻想啦，我幻想唔到一條村 gap 起上嚟有幾 gap 嘅，咁亦都幻想即係贊同。屌你早講啦！我以為你講嗰個地方名更正翻我喺學佬，學佬係贊州。 唔係贊同啊，係長洲啊，只不過打咗多贊字。 咁跟住之後咧。咁跟住之後咧，咁我完全想象唔到。總言之，我就覺得我應該可能同啲屋村差唔多咁樣啦。咁好啦，我唔知搭咗幾耐車。總言之，我係要搭完火車啦，跟住因為嗰陣時唔係，跟住之後再搭咗一啲巴士。咁落咗巴士， 俾人賣豬仔啊咁。 唔肯定 搭咗一啲巴士之後咧，去到一個好似嗰啲，我諗你當可能錦田嗰啲地方啦，可能係啊，都係圍村 feel。仲要搭嗰啲白嗰啲咩麵包車，係啊，仲要搭麵包車， 做乜搭船啊？再 跟住 再街 嗰個麵包車嗰個旅程咧，我係覺得好似係喺要搭去許願樹嗰啲路嗰啲路程咁樣， 極荒謬嘅。 我已經係完全咧已經發生咩事？因為我未接觸過呢啲地方，哇！發生咩事啊？咁點解仲到未㗎？咁樣啦，仲使乜轉車啊？咁樣啦，因為已經轉咗一輪車啦，跟住都落到去咧，係一條馬路啦，即係就咁一條雙程路咁樣啦。跟住咧落前少少咧，已經係田嚟㗎咯喎，即係佢會落咗去，即係我哋係嗰度係高啲嘅嗰條馬路，跟住落咗去咧之後， 梯田嚟 嘅，係啦，跟住下面就係田啦。跟住之後落到去咧，係啊，見到有一個士多啊， 嗰、那個士多嗰個樣咧，好撚似係靚衫靚哥靚早餐嗰間士多喎，即係破壞之王嗰個士多咁樣樣，已經係好撚威豬嗰間士多。我咧我就話呢間就係你哋屋企最大型嗰間士多，即係 超級士多， 超級士多。跟住之後佢就話誒係啊，呢個村啲士多全部都係我屋企啊咁樣啦，即係佢係有少尷尬嘅，因為係佢知道佢阿媽係吹冷勁咗嗰啲嘢，係因為咁佢有翻過佢自己鄉下噶嘛。跟住之後後屘我話呢間嘢係最大型嘅嗰個士多嚟噶，哦咁樣啦，咁好啦。士多，咁裏面有得一條石屎路嘅啫，因為咧佢下面係一條河嘅， 好奇怪， 係啊，即係佢一條石屎路先可以入到去平地，因為一入到去嗰條石屎路嘅下面係一條河，嗰條河嗰真係要介紹翻， 溝嚟嘅就嗰條， 嗰條真係一條河仔啦，或者係嗰啲 河仔， 河仔咯，我唔識得講，係一條河仔啦，跟住河咧嗰啲色咧，可樂咁樣嘅色喎，係可樂咁嘅色喎， 都合乎原則。 但 係 最神奇係咩咧？嗰、那個可樂河咧，裡面有魚喎， 可樂魚， 可樂魚係可樂雞，你食得多嗎？可樂魚咧未試過 嘅。你嗰啲地方咩話？呢、這個地方 學佬。 學佬嘅可樂魚， 學佬可樂魚係啦。咁跟住之後咧，咁好啦，咁我走過咗嗰一條河仔啦。咁我終於到咗石屎地啦。嗰條石屎地咧，側邊兩邊咧有一啲嘢咧，好似迎賓咁樣樣，就歡迎我哋啲外來人啦。雞嚟嘅，真係雞嚟嘅， 全部都係雞， 真係雞嚟嘅。跟住之後我就哇～走地雞， 好冇禮貌。 第一個反應，哇！走地雞，咁我嗰陣時十幾歲，堅係真係堅嗰陣十幾歲，我真係唔撚識。哇！走地雞，嗰啲雞咧，唔係你平時街市見到咁樣噶。 因為坐翻過啲 嘢。嗰啲雞咧，佢真係活嘅活雞嚟嘅，活雞嚟嘅，係啦。嗰陣時未有禽流感嘅，唔使驚。嗰啲雞咧係肥美嘅，都唔使驚，肥雞雞係啦， 多汁， 肥雞雞， 多汁汁。 佢啲雞咧黑色嘅有啲，跟住我又唔諗 住烏雞，烏雞。 可樂河有黑色嘅可樂雞好正常， 係啊， 好合情理啊。 哇，烏雞嚟㗎，佢又唔係喎，佢有啲位又係啡啡地色，即係佢又 係啲毛係 雞毛掃嗰啲色咯，即係佢又係正常雞毛掃嗰啲色。 嗰啲咪豆雞嚟㗎。 豆雞不是白色的嗎？ 我見過啲豆雞是黑色的， 我不知道，總言之它有些是雞毛掃的色，但是有些是黑色，我說咦又不是烏雞的，烏雞又不會不是整隻黑色的嘛，接著後來我那條仔就說，它是啊，烏雞是烏撚糟的雞，那好了，那如是者，那不理它啦，那我，那我都冇諗，我都冇諗太多嘢嘅。跟住之後去，咁啊去啦，咁入到去，因為我係好早就入咗去嘅。跟住去到咧，咁佢哋咧已經擠緊魚蛋啦。佢堅係採。 佢擠你魚蛋入去。 唔係啊！ 一嚟就擠啊！ 一嚟就擠你魚蛋。好啦，急喎！ 唔係啊！ 我都係咪坐六七個鐘頭車頂忍唔住啊？一入村我就要擠魚蛋，打魚蛋，打魚蛋，打魚蛋。 唔係啊！我係一入到去嗰間屋，佢嗰間屋咧的而且確咧，我。即係環觀咁多間屋咧，佢嗰間屋應該係最豪華，係真係最豪華嘅。即係佢好大個庭院啊，又成啊咁樣。 庭院。 庭院係啊，但係我即係佢個人咧好涼快咁樣啦，就真係好涼快。我咧咁佢出面有個嗰啲圍牆咁，跟住有個拱門咁樣嗰個嘢啦。咁啊一入去嗰個拱門。佢就真係喺側跟嗰度咧，就已經兩盤兩個大嗰啲紅 A 盤就喺度 擠完， 跟住就放落去，跟 住水嗰度 咁啊，係啦，又隔離有兜水，下面呢度就係嗰啲魚肉。但係咧，佢俾我欣賞到咧，佢一個好意想不到嘅情況就係咧，係擠啦，揦擠擠 ，two 搞。接接，我係兜路睇跟住佢吐撚咗啲口水落嗰個嘢，我跟住唔撚你搞，我係見到佢兩啖口水吐咗落去，嗰個一個女性嘅親戚，我唔知佢係咩親戚。 咁係秘方嚟㗎嘛，咁咪啲人食啫。 跟住我就，我唔食㗎，我唔諗去食㗎， 唔得我。 跟住之後後屘下， 我都唔食， 好彩啫，幾驚話唔好。 因為如果佢一定，佢即係如果佢一定要食咧，咁我就唔可以唔食。 係啊。 如果佢先唔食咧，我就大條道理唔食啊！咁我都唔食啦。我都 魚蛋敏感 啊，唔食得魚啊咁啊。跟住開始咧，咁佢繼續擠啦。 嗯。 咁我哋就咁，佢就帶咗佢嘅嗰個屋真係好豪華嘅，係啦，冇冷氣嘅，咁嗰陣三啊幾度嘅咁樣啦。 咪先。 布吉㗎，嗰啲都係咁樣㗎，蘇梅啊。 唔係喎，新年翻去都好三啊幾度。 係好熱嘅，我係記得係好熱嘅嗰陣。 咁奇怪嘅， 係咪新年咧？咁係喎，我覺得三啊幾度，我係真係好冷熱。 你有冇記錯？唔係新年啊。 嗰度咪泰國嚟㗎。 可能是新加坡，我唔記得哦。但我記得是很熱的嗰陣。我唔記得喎。 過年點會30多度啊，大佬？ 係喎。 玩嘢啊！ 因為我記錯咗，咁唔好理一當係新年嘅嘢。好撚多蚊嘅嗰度。 係。 我哋咧入到去我哋嗰間房咧，去嗰個牆上高咧，牀上高咧已經有個蚊帳啦。 嗯。 第一件事咧，我係咧玩捉蚊技， 捉蚊捉蚊 啊，烏蠅啊嘛，烏蠅咯，捉蠅捉蚊技。 嗯， 我就由一放咗嚟 ，Hello Jessica， 跟住咧，佢係放咗落嚟之後咧，撲你個臭街！佢本身佢咁樣打到個裂掛撚咗上嗰個陣咧，個蚊網裡面已經有蚊， 正常。因為 前 基本上嗰個蚊網 我唔知道 係嗰個草蚊嘅， 但係。扎住在上高，裡面已經有蚊，真係好撚過分。 嗯。 跟住之後咧，咁啊好啦，咁啊喺度捉捉捉捉捉捉撚咗好撚耐蚊，咁啊發現咗成個蚊帳都冇蚊咧，咁咪即刻摟住張牀先啦。 係。 跟住咧就周圍行啦，咁啊佢就帶我哋去周圍行咁啊睇嘢咁。 嗯 跟住之後咧，咁我嗰陣時咧，其實咧以前咧，我聽我家姐講咧。是香港有得玩嗰啲沙炮噶嘛？ 係。 咁我就唔識啦。咁我就話：喂，大陸係咪有得玩沙炮啊？咁樣。跟住咧，佢就話：嚟到大陸梗係唔玩沙炮啦。咁樣咧。係 咯，香港都 有 得玩。 咁有啲咩玩？我唔識玩嘅喎。咁樣。跟住咧，咁佢又好威豬咁樣啦，帶咗我去佢嘅超級士多嗰度咧。 超級士多。 放題。 隨便啦，隨便啦。 去咗超級士多放題啊！咁攞嘢飲咧緊咗啦，但係要俾錢我都。我哋有照俾錢㗎，因為佢話佢同嗰個親戚唔熟，咁你其實同你嗰個親戚唔熟啦，你哋本身都唔係一齊住，唔係一齊，咁實係唔熟，你咪揾個熟嘅出去咪得咯，做咩要俾錢啫咁啊？咁啊算啦，唔緊要啦，咁都係即係小本生意，咁啊好啦，跟住出到去咁啊介紹啦，咁啊我哋唔識啊嘛，咁啊叫嗰啲佢嗰啲親人介紹翻，睇下有啲咩玩咁樣啦，我唔知嗰啲係咩咧，一條嘅，跟住呢度咧。跟住佢嗰支嘢係咪穿雲箭啊？跟住會 一支穿雲箭， 一支穿雲箭， 千軍萬馬來相見， 有代溝添，我唔撚識， 佢哋會知啊！ 我真係唔識啊！我發誓， 周星馳， 我發誓，我咁樣發誓，我唔識呢啲舊説話，我唔識 嘅喎， 呢啲舊説話我唔識。咁跟住之後咧，咁啊佢又話玩穿雲箭啦，咁啊好啦，咁啊點玩呢我唔識玩噶嘛， 通常都就咁點， 咪就咁樣揸住咯，係咪？跟住咪，咁又咪係啦。咁我唔識啊嘛，咁我咪咁樣。 你唔係揸住個定揸住頭係咪？ 唔係，我冇，我隻手我隻手都好靚。跟住之後咧，我咪咁樣揸住咯。即係如果呢個係頭嘅話，我咪咁樣向前揸住咯。咁點？跟住佢咪前知去向咗前面。咁佢就係咁樣，飆咁樣一飆，飆落到去前面。 嗯。 炸撚咗落只雞度， 炸 雞，雞係啦，新年 炸雞， 新年真係要炸雞，一炸嗰只雞，咁佢哋嗰只雞咧，佢又好少行嗰條窄路噶嘛，佢哋就係行喺石屎地嗰度，咁我就係咁樣喺前面揸住，咁丟咁樣，跟住就即係咁樣辣咗落只雞個雞屎忽度啦，跟住其中嗰只佢已經係拍曬翼噶啦。 插佢雞眼就 冇插到落只雞眼嗰度，但系都即系辣到屎忽嘅點到，因為肯定冇插咗落只雞嗰度。即系嗱，即系小朋友真系唔好學啊！即系我相信依家睇緊嗰啲都係成人，但系都唔好咁樣帶啲小朋友去炸雞。跟住即你只可以去 KFC， 但系就唔好去咁樣炸雞。 炸雞啊！ 係啦，我細時唔識到先，唔知道唔識先會咁樣玩嘅。 係啦，咁跟住之後咧，嗰只雞咧。你拍曬，跟住就一支箭咁衝撚咗，衝撚咗落河咯。跟住之後後屘咧，我咁樣喪笑，真係好啦好笑。佢話唔撚怪之得啲雞黑色啊，原來跌撚咗落河咁樣啦。跟住咧，我哋咧就玩得好開心，因為除咗我嗰陣時，我同我男朋友啦，佢細佬同埋佢個妹啦，咁我哋啲年紀相若嗰啲覺得好啦 high 㗎嘛。跟住喂，再買多十支雞咁樣， 啲雞好驚啊！ 喺度炸雞炸雞炸雞，咁樣咧就係咁喪 慘啊啲雞， 跟住就但係真的很好笑嘅嗰陣時覺得，跟住咧就炸撚曬啲雞落河，即係我哋目標是要佢跌落河咁樣。殊不知， 殊不知， 我哋玩完了已經玩到很開心啦。 即刻屌鳩你！ 唔係佢一個擠魚蛋嗰個親戚， 捉撚嬸， 係啦，就話今晚食飯， 食雞 就劏兩隻雞，跟住就執撚咗兩隻雞，佢哋嗰啲手腳會咁樣。吊起上嚟咁、 你發現咗嗰兩隻螺友都係窿咗嘅。 我冇見到佢個螺友係窿，但我見到佢嗰啲毛係黑黑地色嘅、 嗯。 我就覺得仆街食炸雞咁樣，跟住佢係扎諗住咗兩隻擺，就咁擺咗喺門口，跟住 未死嘅， 未死㗎，係就咁扎住咗啲手腳，咁樣扎埋一齊擺咗喺門口。跟住之後，佢後屘就話今晚就劏多兩隻雞啦，咁樣咁多人食飯，跟住我唔食㗎。 跌個落河落， 佢落去，係啊！跟住我話：佢跌撚咗落河，你睇佢啲毛黑色嘅，我唔會食噶咁樣啦，即係好撚勁驚十個驚咁樣。跟住之後後屘咧，係啦，佢啲跟住好啦，咁呢一個又已經過咗去啦。咁啊講下，佢嗰度嗰啲水咧要自己打嘅喎。 哦，正常啊。係啊，點 樣自己打啦？你即係啲刷牙、沖涼啊，全部嘢都係要自己去打水，要咁樣咦咁樣打水嘅。跟住之後咧。我突然間喺度諗，啲水喺邊度嚟？我就不其然，我就不其然咧，就喺度諗，肯定係嗰啲黑色水啦，係咪先？你仲有咩？你都冇俾我見過啲乾淨水，係咪先？ 唯一嘅水源就係個可樂河， 因為佢係煲緊湯。點解我會突然間諗起啲水喺邊度嚟？因為佢煲緊湯。仆街啊！今晚咩都唔撚使食啦，我唔撚會食啊！我湯唔飲，我米都唔會食嗰啲米，咪又要落水煲係咪先？我唔食，我咩都唔食啊咁樣啦。誒對唔住啊咁樣，跟住我啱次我唔想食飯啊。 我想食個杯麪 啦。可能好 咁唔食飯啦，淨係食餸啦。 可能好攰啊，冇胃口咧。即係我呢啲屌扮 食啲雞啊，出面走地嗰啲㗎。 即係扮 加啲魚啊，喺條河捉上嚟啊，新鮮。 新鮮。跟住我。咁但係我哋散下嬌扮係，我唔食，我可能好攰啊，我唔想食啊，我想我都會等你食埋，我先會離座嘅咁樣啦。但我真係唔食啊，好攰。 水 婆 話你講錯嘢，個雞冇手喎，得翼喎。 對唔住啊， 對唔住啊。跟住之後咧，跟住之後後屘咧，咁就 OK 啦，過到骨啦。但係其實係我諗到撲街，因為已經係全日，因為已經玩咗好多嘢啦嘛，即係都係玩下嗰啲士多油嘅嘢啦，係嗰啲發泡膠飛機嗰啲咧， 吹嗰啲膠波 都有，一條幼管吹喺粉紅色波喎，係啦。跟住之後咧。咁啊，我諗到撲街咁，跟住之後後屘佢咁，我條仔就話：喂，不如試下問下舅父他，睇下即係可唔可以夜啲帶我哋出城咁樣啦。咁好啦，咁啊 I 到喎，帶我哋出城喎。咁梗係食嘢啦。咁但係咧，好撚唔安心，我唔敢食大陸啲嘢，因為 都正常。 我已經有一個好大嘅陰影，係啦，已經好大嘅陰影。即係我出到去醒啊！呢度咪又係你鄉下嗰度咁樣啦，即係咪一撚樣？ 水源都一樣嘅。 係啦，咁好擔心，咁啊最後都係出咗醒都係食杯麪。 嗯。 係啦，咁我見過佢啲水係透明嘅，係啦，所以我先夠膽食杯麪，即係勁嗨勁驚，街邊嗰啲嘢全部唔夠膽食，嘢都唔夠膽飲，係啦，就買支裝水啊，係啦。跟住之後咧，後屘咧，咁佢舅父就帶我哋去咗嗰啲卡拉 OK 夜總會。 卡拉 OK 啊！ 卡拉 OK 啊，帶咗我哋。 咁你真係有雞嘅喎？ 冇見到有雞， 嗌先有。 應該係係啦，好地地入去唱就順。 佢哋就唔走地嘅，冇匿埋咗， 因為佢哋就高踭鞋。 佢哋純粹驚 地嘅。跟住之後咧，就帶咗我哋去卡拉 OK 啦。哇！即係我開頭咧。 嗰啲卡拉 OK 咧，我都喺度諗，佢閪極咧，應該咧就會好似華都嗰啲咁樣。但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啊？應該知啊，老爺知咩叫華都啊？ 華都你屯門嗰度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如果大家知道就知啦，唔知 細 係啊。如果唔知嘅話咧，就係嗰啲極 cheap。 有肉牆的 K 係啦，夾硬用啲鋪頭，係啦，夾硬用啲鋪頭劏咗個一個迷你的正方形咁樣，跟住 有幾張 sofa 係啦，要睇寶撳數字點歌嗰啲，即係我都係聽人講嘅啫，呢啲係啦，我未經歷過。跟住之後咧，咁我諗住，唉，嗨極應該都係華都嗰啲咁嘅啫，我去到。茶樓咁樣樣，嗰間嗰個所謂嘅卡拉 OK， 佢大廳嚟嘅， 佢有廳亦都有房。咁啊，舅父就見我哋即係千里迢迢喺香 港坐廳啦， 喺山間 咁多人嘅， 感受下現場， 係嘅，即係得我哋幾個， 感受下現場氣氛先啦。 我哋喺山間落嚟嗰啲咧，我哋啲港燦咧，咁啊帶我哋去豪華客房啊，梗係點解帶我哋坐廳咁 cheap 雞啊？咁啊，帶咗我哋去翻唔到嚟 啊！喺肥豐嗰邊嗰個佬 啊，個廠佬，我就係廠嫂。 原來 咁啊，係失覺曬。跟住之後咧，咁啊帶咗我哋去豪華客房啦。咁個房咧，應該都有嗰啲二三人 size new way 嗰啲房咁大， 即係100尺度， 好大噶！嗰間叫做豪華房啊， 係 啊， 坐廳 嗰間都係超級士多啦，大佬， 係啊， 同一道理啫嘛。 咁跟住之後咁啊，好啦，咁啊見到都已經哇，好豪華啊咁樣啦， 即 係因為細個都係人諗，即係我即係細個嗰陣咧冇交氣，係啊，交氣冇咁靚，哇，真係好豪華。 反曬眼，反50次， 反到個眼珠都冇鬼埋咁樣啦。跟住之後咧就，咁唱咩歌啊？怯遠的風采啊咁樣啦。 咁高氣， 我覺得我唔識，因為嗰陣嗰陣時好細個，嗰時好細個。咁我唱咩歌可以血染的風采啊咁樣啦，即已經係勁不屑啦。跟住之後咧，我條仔咧一言驚醒。呢度應該冇太深，跟住之後後屘咁我嚇，咁啊好啦，咁我哋咪睇嗰啲歌簿啦。 最新係咩歌？1970几年嘅 全部都唔識，因為嗰啲全部都係大陸歌。兩隻蝴蝶嗰啲 friend， 我唔知佢有好多 蝴蝶夢。 冇啊，冇咁深啊！佢係大陸歌，總之全部都係大陸歌，即係嗰啲 小蘋果， 即係唔知以為佢嗰個係唱兒歌咯。佢有好多嗰啲一隻乜乜同埋兩隻乜乜嗰啲歌， 兩隻老虎， 即係咩唔識啊！真係我唔知嗰啲係咩歌，同埋好多都係大陸歌咯。總之就我唔識啦。咁跟住之後我就睇完嗰本簿啦，我好少唱歌㗎，咁跟住就放翻低，跟住就已經翹手啦。 嬲住啊！ 一嘢小黑面啦，即係嗰啲，你又話你自己屋企，即係開始埋怨自己條仔啊！呢啲環境真係，你又話你自己屋企乜撚嘢條村最撚有錢，又乜撚嘢，又乜撚嘢超級士多阿芝阿座咁嗰啲啊，係啦，跟住又話點又話點，跟住點啊又話同我哋去唱卡拉 OK， 又同我哋去豪華客房，一嚟喺度完全都唔走撚曬 啊，對板嘅， 係啦，即係如果嗰陣時啊，我話醒啲啊，我話拉鳩佢老尾啊，點樣俾商品説明條例又封佢嘅臭街，全諗冇呃鳩我嘅。 因為我想問下長洲，你去嗰啲房通常幾大間㗎？ 嗰啲成。千尺嗰啲啊， 我都好少去。 有啊，咁學佬啊，我唔知嗰度係邊度啊。你有冇人知啊？一路都冇人，係咪真係完全唔知道咩叫學佬啊？ 真係唔知咩學佬，我唔識啊。 聽過咯，係咯。點 解你會識 嗰時玩過一班 friend 都係學佬仔。 學佬人咁樣咯，係啊。勁撚不知所謂，跟住之後後屘咧，咁如是者咧，我哋仲要去嗰度幾多日啊？5日3夜啊？定唔知 咁？5日4夜。 5日4夜都未過喎。 係啊，嗰陣先係第一日咋，跟住即係哦，我已經瘋了，我覺得我已經係瘋500尺喎， 最少啊， 最少喎， 係啊，嗰個地方叫做我唔知道那個地方叫乜嘢，但係嗰陣時嗰個人咧，佢哋屋企係學老人咯，所以我唔知嗰啲係乜嘢， 我陣間 Google 嘅，五百 好多隻，係咯，我就知道係佢哋話係潮州嗰啲咯， 一隻可過可嘅好似。 哦，我真唔識喎咁， 我都唔識喎。 咁跟住之後咁好啦，呢、這個就係第一 四十人可以快 第一次啦。咩四十人？ 啲房啊，講緊話最少最少冇咁細啊， 好細嘅啫，我都係 new way 房嗰啲嚟嘅啫。 唔係咁，你睇你喺邊區嘅啫。 咁 啊係。咁佢哋去親嗰啲都係特區啊， 特區 二線啊。 而家香港咪特區咯、啊。 咁你深圳都係特區嚟噶嘛？係 咯，我唔識喎。 嗯， 大陸 二線嗰啲大 緊咩？ 係咯。 咁你可能你去嗰啲係真係鄉下噶嘛？ 咁都堅鄉下嘅。 你個士多係超級噶咯，大佬。 哦， 係啊。超級士多。 有靚高靚衫靚早餐喎，仲唔係超級士多啊？咁跟住好啦，咁呢個先係我嘅第一日。咁我哋咪晏晝已經整好咗張牀嘅。 嗯。 翻到去， 嗯， 個蚊帳裡面依然都係有蚊， 正常啦、啊， 好犀利，咁啊搞咗好耐先可以瞓，因為我已經係嗰啲即係細 細細女。咁你沖涼咧，係咪都係用可樂水？ 我佢話拉近到40度，我哋講房添，sorry 啊，我哋呢間房都係， 我哋呢間房都40度，都冇40度。 你一報完數就即刻跌翻30幾啊？ 係啊，咁跟住之後咧，咁嗰晚搞咗勁耐先瞓啦，跟住已經喺度。在那裡罵在那裡屌條仔，總之我就不跟你過去， 好像嫁錯了過去，你嫁了過去 了，真的不應該，真的不應該跟你過來，錯了， 如果是你條女在那裡貪慕虛榮而已，人家超級士多要跟著去， 不是啊，反正我新年都沒有地方去，那就跟她去，我還沒回到大陸那時候，你這件事是什麼年代，我十幾歲那時候就早幾年咯， 你太蠢了，你不應該在講到這裡問那些時間空 間的東西。你寫 Inbox 我都是這樣回答你，我今年才24十幾歲了就問幾年咯， 現在就 現在 是咯，但是入了去就沒有剛 才，那跟住之後好了，那第二天了，第二天就是不知道114屌你， 是宮廷服的年 代，我是鬼怪 的 人家做女的時候我還是女， 佢而家都係女，佢而家都係女， 我從來冇做過仔。 呢句嘢只係我講嘅啫，做女嗰陣。 我從來冇做過仔啊！我亦都唔打算試。唔係咁好啦，如是者第二日啦，第二日咧，又係話唔知道要去邊一度嘅。 哇、哦！咁多節目㗎。係 啊，又帶 炸牛 屎 咁樣。 又帶冇啊！真係 炸牛屎好似係香港先興㗎嘛，大陸都興嘅咩？ 大陸唔炸牛 屎，唔知 有冇？ 我冇玩過。 大陸嘅聽眾， 我哋都係炸雞啫。我哋去大陸地方玩啲好鬼佬嘢，炸雞嗰陣時已經。咁跟住之後咧，如是者咁啊，第二日啦。咁佢舅父話唔知帶我哋去邊度。咁佢舅父有卜卜車嘅喎。 卜卜 係啊。 點解都係舅父嘅咧？ 唔知喎，係咁樣叫嘅喎。 我個仔個契媽又係。 即係總言之，見翻到鄉下係男人都叫舅父。 係啊，佢翻去鄉下又去舅父帶我哋玩嘅喎。你記唔記得？你有冇上過啊？你好似 佢好似 我冇，我冇同你分享，我都冇回鄉證。 屌！ 跟住之後咧，冇停到啊，仲有冇喐啊？ keep 住喐㗎嘛，係嘛 ？keep 喐啊！ 係啦。跟住咁，跟住之後咧，咁啊第二日啦，咁啊坐下舅父個卜卜車啦。 嗯。 嗰個卜卜車係嗰啲咧勁舊式嗰啲貨 van 啊，白色嗰啲貨 van 啊。 即 係 麵包車啦， 麵包車咯，係啦，貨 van 啦，跟住之後，即係我就喺後面，撥撥車，即係又喺度怨，喺度不停咁咒怨輪迴，咒怨輪迴咧，喺度怨鳩條仔，撥撥車， 屌， 呢條仔冇撚屌鳩， 超級時毒，撥撥 車，你話精神病啊？ 你啲喪喺度埋怨， 超級時毒，撥撥車， 跟住就歪喺呢度。上咗去嗰架， 我家姐搭嘴啊！ 福建啊，學佬，我係覺得一隻學嗰個學喎， 唔係潮州啊， 識撚咩？ 自己潮州隔離噶嘛？ 我連學佬個學字點寫我唔識啊！ 都係廣東省咯， 多謝家姐啊！ 多謝家姐，全世界都知呢個係你家姐， 冇問題。 咁跟住之後咧，咁啊好啦，上去嗰個卜卜車啦，哇！我都係見識到大陸人揸車咧，真係亂閪咁嚟嘅。 唔係新聞嚟嘅喎。 基本嘢啊。 我係兜眼見到佢係 撞撚咗只牛落街喎、啊！我咪話佢嗰條單程，即係 嗰條橋、 嗰條路啦。 佢唔撞只牛，佢行唔到啊嘛。 佢下面落一落先係田嚟噶嘛。佢、即係你唔。佢又好守規矩喎，嗰條路係直去嘅就直去，即係佢唔可以 cut 過隔離線避開只牛再去噶嘛。 會㗎啲， 佢唔得啊！佢一嚟就拱，仲要喂大佬人命嚟，我唔想嚇死學佬啊！大佬係咪先？我唔撚想死啊！你撲街，佢就咁。 呢套戲名嚟，我嚇死學。 嚇死學係嗰啲旅遊特輯嚟嘅。 學佬一個人名嚟嘅喎。佢咪學佬， 嚇 死學佬！ 唔係啊，無線介紹學佬嗰啲啊，跟住佢就係就咁樣直行咁啊，我就睇住嗰個牛咧跌撚咗落街，即係跌咗落去下面。 唔係佢有冇拋物線定係佢？ 阿敏都入咗嚟喎， 定係淡淡然咁樣就咁 淡淡然咁樣低咯。因為其實嗰只牛已經行到好邊㗎啦，其實你即係你轉一轉，我覺得係可以即係。即係你扭一扭下，係啦，反正你隔離嗰行都冇車。 佢哋慣咗係咪啊？一定要啲河一定要喺可樂河噶嘛，係咪啊？啲牛 嗰嗱下面嗰條河我唔敢望，因為我自己位高，我唔會咁樣裝落。即係我知道佢嗰個低啲，我唔會裝落去嘅，我勁驚嘅。但我唔知嗰條係咪可樂河，但係你都冇理由咁樣撞只牛落去啫嘛。即係雖然我玩炸雞，但係即係我都有愛心啊。你冇理由咁樣撞只牛，撞只牛噶嘛。跟住咁好啦。 有人篤爆你話九三至九八年， 雞年快樂，雞年快樂啊！ 點解嘅？究竟係咩年份咧？ 唔知喎、 哦。哦，係喎、 哦。 唔知喎、哦。 繼續。 我唔知喎、 哦。打招呼啊，同你。 Hello， 但係長洲點？你憑乜？你憑乜嘢係斷估嗰個係九三至九八年咧？我想問。 佢憑咗隻炸雞啦，嗰隻牛啦， 依家冇啊嘛， 同埋超級士多。 因為黑色嘅雞係九三至九八年。 好出彩！ 因為行兩版。 斷斷正，係啦。九三至九。 我攞期間限定。 咩經驗？跟住啊，係啦， 你都記得期間限定？ 唔係啊，唔係啊，嗰陣係應該係要去拜年啊，拜山啊， 拜山啊，你卅幾度拜咩年啊？ 我姐姐唔係 清明啊，頭先有冇搭過清明啊？ 唔係，但我新年都有去㗎。 即係你去過幾次嘅？ 唔係，佢 mix 咗兩個經驗。 因為點解？可能係我都係撈埋，因為太近啦嗰件事，記得唔清楚，幾遠嘅記得近，記得好啲嗰啲。講趣事，跟住之後咧， 多謝啦， 係多謝， 係 多謝， 好得， 好得， 好得， 係人卡咧，做咩都咁卡，卅幾度拜年，對唔住咯，對唔住，我記錯咯，唔 係因為卅幾度拜年，你過澳洲都係咁上下啦。 我澳洲 嚟噶， 澳洲學佬， 唐人街咯， 超級士多， 唐人街咯，咪就係 士多嚟噶嗰度。 卅幾度拜年有咩唔得啊？澳洲又得，新加坡又得，泰國又得，係咪先？ 學佬仲唔係得大陸有噶嘛？ 係啊係啊， 冇回鄉證，點解翻大陸啫？ 係啊係啊。 繼續 吹。咁跟住之後咧，要去拜山係啦，要去佢嗰個拜山咧，因為咧，我平時咧，我屋企嗰啲拜山咧，乜你拜山同拜山 都係拜啫， 因為都係去嗰個地方，我記錯咗咯， 都係去見啲老人家啫嘛。 係啊，都係去見啲老人家，唔係見啲唔識嘅人啫嘛。 都係要買禮噶啦。 係啊，係啦，咁啊，咁講埋先啦。 嗯。 咁上落去嗰個山嗰度咧，佢嗰個拜山嗰個山咧，真係可以劈柴。即係如果係嗰啲古裝片咧，通常咧有人俾人追殺，咪會入到去一啲森林喎，嗰啲樹好幼嘅， 即係藍身圍咁樣嘅， 密過藍身圍好多嘅，同埋唔會好似藍身圍咁有嗰條路嘅。 嗯嗯， 係啦，即係一定係總之係俾人追殺嗰啲武俠片嗰啲，跟住之後係啦，嗰、那個兵器房排名可以上翻去第一位嗰個草叢嗰度，嗰個森林嗰度啊。 嗰架嗰個佢舅父嗰個麵包車就係去到嗰個地方。 嗯嗯， 我望到出去，我睇唔到樹，黑色噶，好似流星雨咁樣樣，啲烏蠅。哇！即係哇！我真係完全咧，跟住我已經我即刻喺度想像力勁豐富啦。我唔會落車噶，即係咧，我係咁大個女咧，嗰一段時間咧，去到嗰一段時間咧。是我 say 得最多 no 的時候，啲雞我不會吃的，啲湯我不會喝的，那些魚我不會吃的，魚蛋我不會吃的，我不會落車的，我是未試過 say no say 得咁密咯。哇，那些完全是的，即係如果啊，假如啊，你那個年代咧係會剔嘢咁計啊，你是以為自己爆了啊，定係嗰啲烏蠅啊？系咧， 睇到 繁星，佢系穿梭到不得了。跟住我已经劲惊，我话咁快落去，使唔使落车噶？我其实我都好有心啦，都嚟咗咯。开始讲啲嘢，我都好有心啦，我都嚟咗咯。我、哦、你長子你落去 啦， 我又唔係你哋陳家嘅人咁樣啦。 但係我又奇怪喎，咁如果你講話拜年，咁點解你唔知佢拜山都唔上去咧？ 嗱，我就已經係啦，我就係混淆咗，我唔知係拜年定拜山啦已經。咁我 咁你話唔會落車，咁你擺擺明係拜山嚟㗎。 我條仔，我條嗰陣一定係拜山，因為上咗山嘅。 咁你跟佢拜山嘅咧？ 咁我條仔去邊，我就跟住去邊。咁唔通我就一齊猜疑打啦？ 我意思係你喺。清明的時候，你點會跟你條仔翻鄉下拜山啊？ 唔知喎，佢叫我咪去咯， 係咯， 咁奇怪嘅。 但係佢叫我就去咯，唔係。但係點解我又會記錯咗有？ 我翻鄉下拜山未必會叫佢啦。 唔知道啊， 我都唔會去。 咁人哋學老人，咁人哋學老人，可能嗰啲家庭嗰啲好重嘅咧，係咪？你又唔係學老人？ 我西貢㗎。 唔係因為。因為點解我會記得有去過拜山呢、因為我有收利是嘅。 嗯， 嗰張利是咧係咧嗰陣時又細個嗰陣時。 哇！點解成單嘢我好混亂啊？ 我都 好 拜山又收利是， 有利是收 唔係，即係我應該係有去過兩次咯。 我好混亂啊嘛！ 我應該係有去過兩次咯，應該、我真係唔記得。小女人啊嘛，係 咯，係咯，阿 Kiki 講得啱喎，未入門唔好拜人哋個山喎。 係啊，跟住所以我真係冇落車咯嗰次，因為我真係好有心，我都已經到咗，我就唔落車啦。跟住我就喺玻璃嗰度咧，想睇下佢見唔見，唔係啊，想睇我條仔見唔見到我，因為都出面都繁星亂墜，真係好撚勁。 沙塵暴咁樣咯。 係啊，因為點解我會記得我有去拜個神拜個年咧？因為我咧咁大個女第一次收5蚊利是，跟住我就。即係又喺度 紙幣嚟嘅喎， 紙幣一張紙啊，真係紙幣啊， 但係 5蚊嗰陣時港紙貴過人民幣啊嘛， 係咯，蝕攞曬喎，得個四個幾嘅啫，4蚊 要 得。 我同我條仔講，成條村最有錢係你哋，封5蚊利是。 最撚多㗎啦，平時封1蚊啲大佬， 即係嘢喺度勁喪冤嗰啲，超級蝕到，包車 都滅窮， 5蚊利是。又話你最屋企最有錢，總之唔跟你嚟嘅。嗰陣時最有得著，但係嗰時我已經好撚瘦，即係嗰陣時我仲係瘦底嚟㗎。 咪而家都瘦， 嗰陣時極瘦啊！ 嗰陣時唔健康， 嗰陣時唔健康， 你都唔食嘢，邊有肉啫？ 係 啊，我就係想講，我去五日四夜啊，瘦撚咗5磅啊！ 如果你想再瘦，你咪翻去學佬咪得咯。 我已經好有心啦我已經好有心玩村民戰又似新年是啊但是我應該是兩 單 都不是喎、你大陸幾時都玩得這些東西嘛 他沒有時間限制 沒時限 但我有收過利是 沒時間限制那你拜完山可能 但是會不會其實真的新年、新年都要拜祖先 不是即是學佬是在新年 我不知道、個真的 拜埋山的又拜埋利是 我不知道那新年一定拜利是啦派利是啦已經錯了明天去多次不去的我很有心我還記得這件事已經很有心了不是是我記得了跟住之後呢那拉屎有一天、即是那天之後呢嗰日嘅下午之後咧，我哋就要翻香港噶啦。跟住之後咧，咁我哋上晝咧，咁啊 唔知去到唔知去邊。咁嗰時我係我真係完全唔識大陸嗰啲嘢，我係同佢老母一樣係唔撚識嘅。咁啊舉家喎，老豆啦、老母啦、我條仔啦、我啦。冇舅父， 唔 係舅父嚟。細佬啦，阿妹啦，咁我哋一行就六人啦。咁就去咗洗頭，因為唔敢洗頭啊！我幾日 可樂水， 係啊，幾日唔撚洗頭。咁佢阿媽就話：咁不如出去洗頭啦咁。 高消費活動嚟嘅喎， 幾蚊就洗個頭。 好貴㗎啦！啲人點會出 唔係利是啦？幾蚊？ 啲人點會出去洗頭嘅啫？嗰個年代。你好多人在家裡有頭洗，你做乜俾錢出 去？但是不是喎，我又係唔知嗰度喺邊度，總之已經出咗醒㗎啦。嗰度有好多洗頭鋪㗎。 嗰啲洗頭唔係你諗嗰啲洗頭。 嗱就係、是、啦，就係、是、啦，我唔識。 成條街都 係 擺到明燈。係 啊，但 係 我哋唔識。 你想洗頭啲？ 我哋全部都唔識。我哋所有人都唔識，就係、是、知道髮型屋咪洗頭咯，係咪先？ 嗱 ，Kiki 覺得啱啊，你去嗰度洗頭水源咪一樣有嗰條河攞翻嚟嘅。 但嗰度係醒啊嘛，同埋我睇到佢開水喉個水。 你可能你嗰度乾淨啲添啊，你嗰度上流。 唔係啊！我 睇第一手啊！你係 我寫落嚟 透明 㗎， 佢嗰啲水係透明㗎，唔係可樂水嚟㗎嗰啲。我哋先洗啊！我哋周過佢啲水啊！ 低啦， 幾蚊包按摩？係啊，就係啦，係啊，包啊，真係包兼包。我咁大個女就第一次坐喺度洗頭。 咁啊，擺明係男士㗎啦，長洲。 唔係，我都有試過唔小心入咗去。咁我都有洗到嘅，係坐喺度洗。 但係你舉家一家六口咁樣落去洗頭， 真係好熱鬧， 好熱鬧，熱鬧到不得之了。 你哋唔係諗住一家嚟啊嘛？ 我哋要家住跟住之後咧，嗰個年代洗頭係專俾男士。 唔係，而家有女賓入去，佢都會招呼嘅。 係啊，我哋都照洗啊，都有幫我哋洗。但係嗰啲勁 hea 洗，求其撩嗰啲咯。 佢就會洗面嘅。 咁又冇洗面嘅，都有試。 佢內心 係佢 係 笑鳩我哋，點解你哋會成家人一齊嚟洗頭咁樣戇鳩嘅咁樣？即係你哋嗰幾個男人就柒啦咁樣，可能佢就係咁樣笑我哋，我唔知啦。即係佢都好好笑容嘅。 Hello。 咁跟住之後咧，咁啊坐第一次坐低洗頭咯。坐喺度洗，我好驚，哇！咁洗到我成身都係，我勁驚，咩未試過咁大個女，完全係未試過坐喺度洗頭， 奇怪啊！我驚到你成頭 都 濕， 點解會咁樣洗啊？我唔濕， 我細個跟 我 媽 濕 親 啦咁啊！ 佢個技術好， 真 係 冇濕， 真係冇濕， 真係冇。 我細個跟我媽去嗰啲，全部都係坐喺度洗。 上海普， 嗯， 咁我唔識啊， 我 未試過啊嘛，係 港女唔識 我哋，係我哋啲城市人，係咪先？你西貢仔嗰啲鄉下人，邊度知啫？係咪先？我哋有幾 high tech， 你知咩？我一出世就蒸汽洗頭啦，即係啲滾水上高 咧。你放豆，放豆電化係咪？ 放直啊， 飲桶電。跟住之後咧，咁啊喺度坐喺度洗啦。咁其實佢哋明知嘅喎，即係我見到好多女人啦。我見到啲好多女人，即係又著曬小背心啊，跟住又著勁熱褲啊咁樣啦，跟住我覺得好奇怪，即係點解即正常啊？真係做洗頭嗰啲咧，佢哋好少著咁暴露噶嘛，好少係啦，好少著咁暴咁，啲驚死曬走光咁樣咧，咁暴露啊！跟住啲即係細個咧好低裝嘅，做啲招數好低招嘅。咁啊，即係強行走埋去勁多身體接觸同我條仔，即係要宣泄主權咁樣咧，係啦。跟住之後咧，就要嗌老公嘅，我記得。 老豆啊！插到爆炸。 咁啊，跟住之後 你嗌老公，啲女仲衝埋去添喎。 係啊，跟住即係特登諗 狂㗎。 唔係，我係諗住特登俾嗰啲女人知道，即係我哋係一 pair 嘅，你唔好再係咁。係啊，佢真係唔會㗎。 未曾射過你。 係啊，佢唔撚驚啊。咁好撚大個波啦，做嗰啲洗頭嗰啲，因為佢係用對奶洗頭啊嘛。 係。咁咪坐喺度咯。 係啊，佢個波啦好闊嘅，因為咧佢嗰個波啦中間要藏住一個頭，即係佢係已經咧係控到埋，佢即係攞個波咁樣。 嗰個唔係愛嚟洗頭㗎，係防止。啲水入耳啊！ 哇，有經驗喎、啊，佢肯定成日偷偷地去洗頭啊！呢條撚樣，跟住之後咧， 佢係藏撚住咗，佢已經將我條仔嗰個頭攝咗落個波罅嗰度，跟住到我喺度，咁我喺度撞鏡啤住啦，即係喺度睇佢點使咧？嗱，佢咁樣夾住咗，即係佢個頭喺呢度啦，咁夾住咗咯。佢係勾拗，即係佢係勾拗喎。佢行，佢完全唔係全身， 所以唔會濕。係 啊，即係佢個頭夾緊咗喺呢度，我條仔咁樣坐喺度啦。係勾拗，即係嗰啲即 係拗鞋， 唔撚知係拗到啲乜撚嘢咁樣。佢完全唔係真心拗，但係佢已經開始咧個 捽捽捽啦， 係啦，佢好用力按摩啦。 痕痕啊個頭， 係啦，痕痕啊個勾頭咁樣嗰啲啦，唔知啦。跟住真係後屘咧，係夾諗到咧，連我條仔咧都好 緊，即係 佢我諗佢係應該好撚尷尬，佢冇諗過會發生一件咁樣嘅事。 咁啊，老爺咧，即係你條仔， 我冇望啊，我 唔係你條仔個老豆咧， 我冇望，因為我 應該同一個服務嚟嘅， 我真係唔知啊，因為我好似 睇奶奶嗰邊係點啊， 我真係冇，我冇睇到，我 真 係係望住 喺學校啊嘛， 淨係望住我條仔咯，跟住我咁我條仔就覺得好唔自然啦，跟住即係咁樣誒，即係咁樣開始想誒避開佢個波，係啦，係啦，避開佢個波，即係。得㗎啦，得㗎啦，得㗎啦，得㗎啦，得㗎啦。跟住咧，嗰個女人咧係咁啊，即係譬如講得㗎啦，得㗎啦，佢搲撚翻佢，係咪未得啊？即係仲未得誒咁樣，即係黃色化，一搲撚翻過嚟夾撚住。跟住之後後屘我唔係喎，真係得㗎咯喎，沖水㗎喎，應該即係我已經忍唔住，我要出聲，佢沖水㗎喎，得㗎咯喎，真係起撚曬泡㗎咯喎，咁樣即係已經係忍唔住，最後係 跟住嗰條女同佢講。未得啊！我氣撚曬水啦！ 跟住我係真係覺得唔 OK， 跟住即係嗰條女就即刻嗰啲啊咁好啦，佢誒 好啦 好啦好啦誒啊我沖水啦，係啦咁樣，跟住話一齊沖，即係我都得噶，我得我要一齊沖啊！即係我要，即係我要跟 十 佢。 三個一齊沖係咪？ 唔係啊！即係我要坐喺佢隔離同佢一齊沖水。我點知一陣沖水嗰陣屌你兩尾奶奶奶啊！係啦，大咁點算係咪先？我嗰次真係大開眼界，玩閃避球，我真係 閃唔到，佢拉翻你翻嚟啊！ 真係大開眼界咯！條如果我唔在場，我覺得佢應該唔會。 你覺得？ 我覺得 有冇信心？ 係 震實係。 唔係因為我有少少 confuse 嘅，因為始終咧嗰個都係一個大波女。 嗯。 咁 試下咯。 楊秀娟好嘅，年青。 年青嘅，但係即係第一睇就真係大陸人咯。 即係正常。即係嗰個正常嘅算。 因為嗰陣時同依家唔同啊嘛，依家好似大陸妹就好吃香咁，定唔知點樣啦。但係嗰陣時係勁歧視噶嘛，即係啲屌大陸妹咁樣嗰啲。咁所以我就 而家唔係啦，而家大陸妹正啦。 係啊，依家就哇正喎，又大波又後生。 你哋係咪都覺得正？我想問。 但係以前係嗰啲屌大陸妹咁樣樣，即係嗰啲心情嚟噶嘛。咁所以我就覺得。嗱就係呢個啦，佢大波後生，即雖然樣貌一般啦，咁有機會有 埋一半， 我係超級啊， 超級一半， 我係超級士多。跟住但係咧，如果你睇到佢一定係大陸妹咧，我又唔知佢會唔會卻步咯，因為都幾令人卻步啊嘛，同埋佢擺明係雞嚟嘅， 係 咪咯？咁嗰個年代又。都即係嗰時細個嗰一年紀係嗰啲好大咩叫雞噶嘛， 咁 嗱我唔知男仔可能男仔喺我面前係做樣扮傻嗰啲我唔知啦真係，年青的波係啊，大陸妹洗頭好大， 佢年青的波啫，但佢又洗咁多頭，個波唔年青咯。 係啦，其實佢日用個波洗咁多頭都快脹， 係 啦，同埋佢肯定趴地紅啦，趴地紅對眼係咁噶嘛，肯定趴地紅啊！如果唔係點夾住個頭啫？ 趴地紅眼係咁樣，但係佢嗰只趴地紅係咁樣個，就係擺開咗， 再開啲， 鼻梁好高咯， 係啦，就係咁樣啦。咁呢個就係我第一次翻大陸啦，或者跟人翻鄉下啦，同埋mix 新年。再 mix 清明 ，Kiki 歐旋波， 如果係你咧 ，Carson 阿 Dan， 我係咩啊？ 如果係你，你係我條仔咯，你會唔會 死撚開 勾眼？ 温佢嚟我洗咪得。 唔好聽啊，奶奶，你唔好聽啊。 佢叫我幫我洗咪得。 叫我幫我洗。 佢幫我洗咪得。 啊，係喎，咪咯。 去嗰個地方洗啫。 但係佢唔係，佢唔係年青的波喎。 哦，我都係係喎。 好嬲，我又要咁嬲啦。 好嬲，好嬲啊！好啦，我要俾個 like 先。嬲完啦。 嬲完啦，繼續啊！ 我咁都唔好嬲啫，咁都唔好嬲啫，得俾咗幾個嬲啫嘛。 飲要飲啤酒 啊！可以飲先麻醉自己先可以。 講緊咩啊？ 講緊咩？冇咯，飲曬啦你。飲埋我嗰個。 誒，嗰堆嬲係我飛出嚟嘅。 頭先嗰堆啦。 幫手一齊嬲啊！喂。係姊妹幫手一齊。 唔係咁都唔係好嬲啫，話佢唔係年青的波，佢真係嬲咗幾個啫嘛，都小事啫咁。 好嬲，繼續。咁點啊？ 冇喎，跟住之後咁梗係又邀允佢啦，梗係。 唔係咁點啊？ 搭車嗰陣咪又係嗰啲好舒服咯， 好撚煩。 好撚煩啊！呢個女仔，哇！我勁多嬲喎，好撚 friend 喎。你家姐。 家姐好多呢啲嘅，下次請佢上嚟。 佢係嬲咩啊？嬲年青的波定係嬲佢唔係年青的波啊？家姐可唔可以講清楚啊？幫佢交代翻啊？定係嬲嗰啲洗頭人啊？ 嬲啲大陸妹我應該。 應該係嬲。 我心靈感應到我家姐嬲啲大陸妹。 嬲死人。 係啊。 冇啊，跟住咪嗰陣時我細個係嗰啲勁撚煩、勁撚不知所謂嗰啲女嚟。 而家都係。 我唔係咧，你聽我講啊。即係話嗰啲喺側邊，好舒服咯頭先，係啊，咩感覺？ 開眼嘢 啊！嗰兩粒肉咩感覺㗎？好過癮啊！嗬。 嗰粒肉瘤係咩？ 你頭先唔一早出聲嘅，佢夾咗你好撚耐啦，你唔講嘅。 哇！你都咁啊，老爺都仲好慘啊，應該。 老爺，我真係～我覺得完全我冇將個著眼點放喺老爺，我唔係你啊，即係我條仔。 佢當時嘅老爺。 個老局老豆啊， 老豆。 至真大陸妹，嚟，俾多個嚟你先。跟住今日勁喺度咒怨咁樣樣咯，喺側邊嗰啲波爺物咩咩多心經咁樣，點樣背緊咗三百次嗰啲咯。 又喺個士多啦， 由第一日係 到間 K 房。 但係唔係啊，我唔係經常揞住嘅，我記起我先會揞嘅。 好難唔記得， 但係有時會唔記得。咁啊，有陣時做緊其他嘢或者講緊笑啊嗰啲嘅話，我就會唔記得咗嘅。但係跟住之後，即係總之佢一發生咗，譬如去到見到架麵包車的時候，咪會又記得翻要揞翻去屋企最有錢嗰間超級士多嗰啲咯。 唔係，但係佢喺香港咧係點啊？中即係 冇特別啊，係啊，都中挺咁樣。 屌你，即係你自己幻想得人哋太美好啫。 咁我冇嗰陣時， 佢阿媽講得太勁。 佢嗰陣時佢阿媽講得好勁，因為可能因為佢哋係有錢起屋嗰啲嚟㗎。 我媽有錢起屋。 係啊，咁我唔識啊嘛。 我屋企嘅姐姐佢有錢起屋啦。 係咯。 咁我唔咁我唔識。 我個姐姐都有幾間屋添啊。 幾塊錢啊佢，有錢過我啊佢。 係咯。 咁我真係唔識大陸嗰啲係點啊，大佬我鄉喺上海，你有錢起屋喎喺上海，冇諗威住。 陳生有冇啊？陳生。 陳生嚟咗咩？ 係啊，陳生嚟咗。 Cheers！Cheers！ 老爺唔好自對。 是 啦，買了兩罐黑啤給他，他已經喝完了自己。 誇張，聊聊天先吧，一人買。 跟住有沒有叫他跪玻璃？沒有啊。那 怎麼收科的？你洗完頭之後？ 沒有啊，其實我按完就沒 有了。好厲 害。是厲害。 但是第二天而已，還要按的應該。 什麼？不是啊，拉屎那天就是洗頭嘛。是啊。跟住就沒有 了。拉屎才要洗到回去。仲洗 咪啱咯？你幾日冇洗頭嘛？ 唔知啊， 佢就陰你幾日冇洗頭先帶你出去洗。 係啊，根本可能係一個局嚟啊！佢哋自己想見識根本就 佢飲咗 XO。 咁飲杯啦，文。 飲杯 ，Cheers！ 老爺開大酒係咪花甲？ 咩叫花甲？ 咩叫花甲？ 咩嚟㗎？唔適應啊！ 咩係花甲啊？ 三分鐘摁一次，摁一次， 摁啊！ 摁一次， 要 M 啊！飲 唔到啊，潮州。 賣廣告我哋 老爺收 咩嗰啲化妝嗰啲啊？你喺後面 講，冇咁大隻啊，大佬。 咁大隻， 咁大隻嘅， 咁大隻嘅， 呢度 個貓屎係咁大， 呢度係啦。呢支，你哋新年有冇花紅妝？梗係冇啦。 冇嘢做嘅，邊有花紅啫？ 我老細根本就同我冇商冇糧，點會出商糧啫？花紅嘅嘢，唉，今年生意不景氣，經濟又下滑。 而家正常應該 同公司一齊同步過冬啦。 我想問一下其他人有仲有冇花紅呢樣嘢嘅咧？因為我以我所知，而家好多公司都係以 好多都話係出花紅，唔係出商糧咯。 係咯係咯，冇冇商糧， 因為商糧係一定要俾噶嘛。 應該係話冇商糧噶啦，而家好多公司都即係只有花紅嘅啫。 係因為花紅係 可以俾兩蚊都 可以 花紅噶嘛。 可以唔俾 係啊。咁而家大家係咪咁樣嘅咧都？ 初一唔使開工， 我都唔使。 初四先開工， 恭喜。 咩啊？我家姐先爆啦！本來佢係有出商糧噶嘛，佢嗰份係商糧嚟嘅喎。跟住今年咧冇出到商糧俾佢，但係送咗兩罐罐頭鮑魚俾我家姐。 掉撚翻俾佢撲街！ 一罐有兩隻㗎。 哦， 哇！ 乜嘢喎？ 即係焗你開包啦！ 但我都好撚賤咯，攞個罐頭鮑魚當商糧。 哇 ！Kiki 又好啦，有商糧冇花紅。 你威豬啊！有一封禮， 哇！你有封禮紙都好好啦，已經 好厚嘅封禮紙，有一串嘅， 十蚊， 我諗都 冇，我都多啊，一串十蚊嘅話。 我之前份工幾年前已經冇咗商量呢樣嘢， 好正常咯。 不過好似係不嬲都冇。 係咯，因為係咯，花紅火出火唔出啊嘛。係 咯， 冇商量嘅工唔做，咁撚鳩屎啊！呢朋友識唔過啦，唔撚串嘅。 唔係我撐佢，我都係，如果冇我都唔做。 有冇派利是嘅趨勢？ 我哋派利是， 淨係問你哋啫。 派咗兩次咯喎。 淨係問你哋啫。 派咗好少，好短時間啫喎，真係冇乜特別趨勢。 暫時冇乜特別嘢喎，啲人都好正，好正常喎。 係咯，派利是有咩趨勢咯？其實我都唔知喎。 係咯。佢拆咗鹽少又唔會出聲 嘅，我自己冇得咁嬲啊！借你嗰個嚟撳啊！你個 friend 話 yes I am 鳩屎 咩？ 正常啊！ 我撐你。 夏威 B B 今年著咩啊嘛？雞啊嘛，唔係。 好嬲啦！嬲過你頭先。 哦。 夕陽係。 有冇人留意到夏威 B B 今年套衫？有啊，頭先係啊係啊係啊， 睇咗啦，睇咗啦。 著件雞衫啊嘛。 派咩？派豬肉啊！ 派鳩屎啊！ 派鳩屎 啊！屌！ 又嬲又嬲又嬲， 嬲兩粒啦！冇啊！夏威 B B， 我跟住我前晚睇咗嗰個嗰啲娛樂新聞嗰啲，夏威 B B 話佢嗰套衫佢自己設計，佢用設計嗰兩個字。 設啊！ 設。 冇話可以講啊！似佢話佢自己設計，跟住話佢係自己買套衫翻嚟自己加工再改嘅。佢話每一年都係咁啊，佢好用心去設計佢套衫嘅咁咯。 唔係，不過如果再佢呢個年紀，我其實我都佩服佢嘅。 利是貼精有冇見過？ 我都係冇喎，暫時 都冇喎，好正路喎。因為我其實我都收好少利是。 你貼精意思有啲即係明知結咗婚都唔派嗰啲啊？都冇喎，真係 都冇喎。我就身邊真係少啲， 都冇喎。 你有冇結咗婚但唔派？ 因為你正常出去見親嗰啲朋友都係熟噶嘛。 係咯係咯。 如果熟嘅話，其實真係唔派。 如果我做零售咧，就有機會多啲。 嗯。 即係啲同事嗰啲同事間嗰啲唔係太熟。 我唔識啊， 我冇精神，工作白做。 大家都一家人啊嘛，不如分得那麼細。 唔係因為咧。因為如果我做零售就會多啲呢啲，因為其實真係大家唔係好熟，但係叫做日日都見到，所以即係日日都見到面，但係又真係唔係太熟嘅。咁你明知佢嗰啲都一定係結咗婚有仔女嘅，但係佢真係可能會唔派利是，但係都會即係請你食包餅咁樣嗰啲咯。咁如果嗰個人請你食包餅或者請無啦啦請幾粒糖你食嘅話，咁你就知定啦，即係唔使同佢恭喜發財，即係唔使同佢唔會派利是俾你㗎啦咁樣。 唔係咁同埋 遇過呢啲嘢 好多，因為我同場會有呢啲。 唔係即係同埋都只係一封利是啫，又不至於覺得。 唔係你同場嗰啲就好難話真係個個派。 係啦，所以就會即係派啲食物咁樣咯。 難怪呢啲。喂，大佬，我真係同你唔熟，我又要派，好唔得掂。 我哋做咗幾耐依家？有冇得睇？ 有啊，做咗個半鐘。 哇！做咗個半鐘啊！哇！真係傻曬啦！ 大家有冇其他人諗住會去行花市啊？ 係啊！有冇人諗住行花市啊？ 我哋 做 突然網聚， 花市網聚，有冇人依家出街講見？我哋依家做完個 live 咧，就會去旺角。 翻去 係啦，我哋 其實我有諗過想去中環嘅，但係中環冇。 啲人話冇嘢睇， 唔係冇花 賣。食嘢㗎就嗰 度。去維園咯。 維園我去咗啦，同啲仔。 維園去。 好叻咩？ 你自己去咯，維園。 同埋我哋要 揾阿培欣一齊去咯。 揾阿培欣一齊去維園啊！ 我哋行得㗎啦 ，Kiki 你咪去啫，我哋去花墟啊。 係啊，去花墟行花市啊。 而家朋友可以一齊嘅喎。 喂，搞喂臨時網聚啊！嗱，依個37人扣翻你哋兩個，有35個人。如果我哋35個人一齊去行花墟咧，都非常壯觀嘅。我哋自己可以擺一條街， 係嘛？想去 好想去去啦 ！Go go go go go！ 我哋行得㗎啦。 Go！ 我哋行㗎啦，花墟見㗎。 我哋五分鐘就喺花墟等啦，可以。 五分鐘唔得，我要去廁所。 我都要去，好急啊！ 係，我醉啊！ 喂，行得㗎，你而家去廁所咪得咯。行得 開 噶嘛？呢度好方便噶。 唔 live 咯，喺花市 好嘈噶，同埋好碍眼啊！你会估下我哋感受啊？ 同埋喺条街一路行一路拎住条，真系好似崩灰啊！ 我哋几条大陆呢，即系我哋嗰啲二打佬跑龙套，系咪先？ 嗱，你哋俾啲少啲时间我，下次我睇下可唔可以谂下办法。 中环收三点唔使去， 系啊，收三点 唔用电话做 live， 我睇下有咩方法用部相机可以喺 Facebook 啱啱去完再去咯。兩公婆去咯， 超抽仔啊！ 你 中環收三點啊？ 係啊， 外國聚唔到，哎呀！ 你啦，買機票啦！ 你邊度外國啊？嚟香港要幾耐啊？ 最多咪十零廿個鐘， 係咪學佬啊？邊度學佬啊？係咪澳 洲學 佬 啊？ 定係泰國學佬 先？ 學 佬有好多地方 㗎。聽日翻工唔係你哋我都瞓咗，哎呀！ 咁 曬面啊！ 咦，曾景文喎，我哋收皮咯，曾景文你先加入嘅而家， 咩嚟噶？ 響全朵， 你自己寫全喎嗰度大佬。 點啊？呢30幾人究竟做咩嘅咧？又 有啲有 都 係 得幾個人有留言， 有啲唔可能打唔切啩。 我黏咗學佬快啫嘛， 黏 咗 學佬 啊嘛你啊！ 有冇食可樂雞啊？今日 炸雞啊嘛，撩咗啲炸雞好出名嘅喎。 支持你，老人家撐到依家算盡力。 啊，其實平時我都瞓咗噶啦。 平時食緊嘢應該。 恭 喜 發 財， 曾 景曼。 曾 係人都識你，曾景曼真係。你又威啊！最高峰有42人，我冇留意嘅真係。但係呢啲做咩事呢？留言又咁少人，叫你哋行花市又唔行， 咁唔係個個都得閒噶嘛？ 花墟啊，而家旺啊，行啦！ 係啊，我哋要去買 啲魚蛋，可能2蚊串嘅咋， 冇可能 咯，埋尾啊嘛， 點會啊？係咪咁？ 要錢唔要貨啊？ 2蚊1粒啊，差唔多。陳明義支持你哋， 今日冇示威啊！ 示威喺維園啊嘛，好似係定喺旺角啊？ 行得咯喎， 行得 三叔 頭先 喺呢度 啊 嘛， 我啊，佢話總之頭先唔走住啊。 係咯，你做乜咁早走啊？ 一齊咗嚟做直播啊嘛。 係啦，三叔點解你怕丑豬啊？ 力邀阿三叔過嚟做直播。 係咯，三叔就係老爺個細佬，我男朋友個三叔，係啦。 講 下行花市嘅趣事，行花市係冇可能有趣事啊！ 只會有措事嘅啫。 係啊，你只會係閪口閪面咁樣，跟住之後俾啲人剪過啊，跟住又要左穿右插射攝去咁樣，根本就唔會有趣事。 係啦， 但係又好好彩，我冇同啲朋友失散過嘅，即係唔使喺嗰啲噔噔噔噔高妹小朋友，你朋友喺公廁等緊你。老爷谂多咗，2蚊肯定冇人卖俾你，2蚊1粒有啊， 一粒 啊，2蚊1粒应该得啦啩？ 得， 一串有几多粒啊？ 5-6 粒咯， 兩蚊一粒好貴噶咯喎， 十蚊一串咯， 你知唔知 咩啊？平時買俾佢都十蚊兩串嘅啫喎， 屌你啦！你知唔知旺角好多都係十蚊一串㗎？ 我屌你啦！買親俾佢都十蚊兩串旺角， 我俾廿蚊你，俾四 串，唔好嘈啊！唔好嘈啊！ 十蚊定十二蚊啊？ 十蚊啊，好似 係咯， 邊度買啊？ 佢旺角道咯，旺角道魚街口嗰度咯， 咁撚遠㗎係啦， 幾撚遠啊？咪旺角， 你知唔知？嗱，我同翻 H&M 對面嗰檔真係十蚊一串啊！ 係啊，後面嗰位係老爺啊，係啊。 邊個問啊 ？Ken Wong 阿健。 Hello，Hello。 第三格咩？第三格啊？ 咩第三格？ 三叔話咩第三格？ 你同佢啲暗語。 冇撚人知你講咩啊！暗戀我又唔撚。 阿陳下次又嚟咯。 暗戀我又唔撚贏阿 Ken 三叔。 主要是 下次又多個人 預埋你啦陳 三叔不要再暗戀我啊我現在當著這麼多人跟你說啊 時間 那些牛雜好吃但很貴的那間真的是、oh. 那間最好吃是 什麼現在旺角的牛雜全部都貴的 30元一碗 是啦全部都沒有串串賣的 是啊 一定要一碗碗或者一盤盤賣的 有如果 H&M 對面那間你起碼去到夜晚兩三點呢他就賣一串 好拿串的現在他們 好貴真的佛你又想佛我 好很煩、 啊、性騷擾我老爺性騷擾 夠了你 長洲叫你們去旺角公廁第三格佛啊 蛤、啊點解啊？以前廿蚊一碗，佢依家要廿，而家咩細嘅？ 唔係我哋講翻重點先，有冇人去花市啊？ 係啊，有冇人去花市啊 ？Ken 講真啊，我唔話你暗戀我啊，雖然呢個係事實。 阿 Ken 唔去啦。 出唔出嚟？接財神都變咗歷史，依家應該冇咯，仲俾人。被人拉啦， 接財神被人中的喎，犯法的好似。 唔係，佢都大時大節又唔會拉你，不過依家啲屋村都 咪打電話報警咯。喂，999啊，呢度幫我拉緊咗個財神去。 因為而家接財神，以前接財神都佢哋都會扮鬼扮馬。 冇啊！依 近呢幾年嗰啲係真係啲靚仔導遊， 係啊，原子筆寫嘅 依啲，冇啲一啲誠意都冇點折啫， 係咯，一啲唉好差佢啲誠財神好冇誠意。 哦，新年快樂！ 好，我哋去行花市啦。 係 咯， 係啊，咁我哋收皮啦。哇，呢集飽曬啦！我哋之前係做一個鐘啊嘛，依家做咗個半鐘，真係超級飽啦。 係啊，好急豬啊！ 燈都冇電啦， 做到我電話都差緊電。其實頭先啱啱真係冇電。係 啊。 好啦，咁同大家再拜個年啦，拜個早年啦。 齊歡唱！ 齊歡唱！家有喜事， 哒哩哒哩哒哒， 哒哒哒哒。 好，拜拜。 拜拜。